天，把昼很长，夜很短，夜晚有三年，知道吗？ 整夜光，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，他想要的更多，只是和别人的不一样。烛光倒影为我添茶，相逢太短不等茶水凉，你扔下的习惯还顽强活在我手上。

你会不会在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。 烛光，他说 北风过树未动，夜夜只为花相守，愿知秋愿知柳，有你在左我在右，说太多没有用，有缘会长相守，又何必强人留，为了红颜独消瘦，天空总有云卷云舒，偶有彩虹万种愁，皆是执念在心头，雨过后已有暖感受，在夜深相守，韶华间浓情秀，鸳鸯和弦都没有，少年又不懂愁，恐怕要五六白头，岁月里万物求，唯有不懂十八宿，我们歌 白山下。家乡，小伙子拿起枪。 然有鸽子在飞翔，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？雪依然在下，那村庄依然安详，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，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，远方沙场，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，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。生命，雪依然在下，那村庄依然安详，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，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。

记忆，我输你赢。吹散了我还不肯理会，得不到的总最美，是我太自以为，那天你会出现，我真以为。 万里无故事，只要你在等。

着满花 书放手，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，沾满口水的枕头。 平常过的失落，消化成温暖。

韵律老窗夜上梦沉有多久的窗花，潮涨的海港你牵我走过越暗越几丈发芽，啦啦啦啦 如今却

上弹唱不语，也爱上拒绝，我也小心翼翼，失去一些，失去百张色彩，嬉笑没察觉，失去花蝶姿态，白日梦要见，失去指尖与耳，它有泪。 彻底昏睡了，我太累了，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，太忙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

想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，连起来也让人心碎碎成河，沧桑中独自向前行，说要好好活，但再忙碌也戒不了来的渴，遇见了就不说值得不值得，擦肩后就成全彼此做过客。